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笋哥坐翻喺度。 大家好。 哇！你把声咁卵样嘅笋哥。今日我哋谈一集理想生活。 理想生活啊，唔同年纪真系有唔同嘅理想生活噶。即系以前咧，可能系细个嘅时候冇屋、冇车、冇楼、冇女、冇狗，乜卵嘢都冇嘅时候。 咁卵压力。 你系样样嘢都想有啲噶啦，系咪先？咁但係譬如好似你而家咁嘅情況嚇，即係狗又冇啦，貓又兩隻咁樣，其實仲有啲咩好理想嘅你覺得？ 我理想生活唔使做嘢咯，最好唔使翻工咯，唔使翻工之後你唔好諗住咩大花童喺屋企戲下船，真係，即係想屋企玩下音樂啊，瞓下覺啊，起身同老婆傾下偈啊，我老婆就希望得閒扮下靚啊。唔使翻工瞓下覺啊，咁就係一個理想生活噶啦、嗯，即係連街都唔想出啊，食下外賣啊咁嗰啲。 其實好多人都講一個觀點咧，就係、話人生如果冇咗一個所謂生存嘅目標啊，或者係可能係生存嘅目標可以係話係有一啲嘢你係需要付出嘅嘅時候咧，你其實好快死嘅。 係 咁、但係如果你你到冇曬嘢做嘅時候，又喺度交流流食地球嘅時候，你會唔會擔心你會覺得好似好虛無咁樣咧？ 都唔會㗎，我有玩下音樂嘅時間啊，同埋即係休息下嘅時間啦。不過好老實講啊，筍哥，有一日有一個護士長就同我講一番説話，佢話：喂，阿狗護士，其實你咁嘅身家都唔使做咯。我話：梗係唔係啊？唔使做嘢又好撚辛苦喎。因為一個人咧，如果真係唔做嘢，俾你喺屋企 hea 咧 ，hea 得一排，你又覺得好撚悶。呢個係真的，即係你我日日俾你去好高級嘅餐廳食嘢，即係嗱我唔係形式形屁啊，而家同我老婆即係冇要求嘅，可以求其食麥當勞啊，之如此類，於外賣有一餐，有要求去即係啲好貴好貴香港即係頂級嘅餐廳食都差唔多食暈曬，裝修唔同咯，嘢食差唔撚多咯。你話喂係咪啲嘢食邊度嗰啲好啲啊？之如此類嗰啲，屌間間差唔撚多 嘅啫。係咯，其實去到呢個年紀咧，我發現咧我都唔敢講話食過好多好嘢。 啊！ 但係咧如果唔講裝修，唔講咩嘅話咧，我最擴張嘅都唔係個食物食啲咩，係同邊個一齊食。 唉，我都係咁。 係啦，因為咧其實個食物再新鮮咯，都好其實你個心情更加緊要咯。 係，呢個係真。 同埋我真的觉得冇乜嘢好食嘅咋。 好老实讲啊，我咁耐以嚟最欣赏嘅一间餐厅，即系我一讲出嚟嗰条老母啊，麦当劳咯，第一。你试下全世界麦当劳一样味，好难整嘅。佢个control一定要control得好好嘅。仲有一样嘢，麦当劳冇乜味精。你话啊，狗护士你个捻样系咪食得少啊？又呢又老啊？富临门计有食过啦，哇，屌你！即係嗰啲味精。 喂，你可以咁睇呢個咧，麥當勞咧近排 味精真係屌。 近排咧，佢咪開嗰啲咩色色粉咁樣嘅。即係我有一次咧，因為佢加嗰啲色色粉咪好多味嘅。咁佢而家咧就你如果唔 shake 嘅時候咧，咁佢其實嗰個薯條都係未落鹽嘅。 係。 好好食嘅喎。 係 好好食嘅喎。即係咧，你平時咧佢真係落鹽落得太重，嗱落重咗曬。 係啊，同埋一間餐廳就係呢個哈迪斯啦，哈迪斯嘅漢堡包我係好中意食嘅，即係你唔好話哇係喎，屌你呢啲嘢邊係人食㗎？好老實講啊，好多嗰啲鋪頭，即係我以前做過廚房，蒸魚都落味精啦，啲時候，即係一樣啫嘛。你話哇係咪即係你食得少，我就係因為食得多，所以又真係唔係好想食。 我諗住即係我咁諗啊，即係食嘢上面咧，我覺得最理想嘅生活咧就係、是、即係當你去到一個年紀，食嗰緊全剩翻幾多個朋友，大家可以 係。 即係你講真的，真係年紀大朋友 少啦。嗱，好似我同你，我食一餐好開心啦，食得。大家可以有一樣嘢好得意嘅，你同你食飯嘅時候，我可以用牙線去撩牙。你同啲朋友食飯唔會咁噶嘛？即係我哋大家因為好熟，我亦都好欣好珍惜呢啲咁嘅時光，因為年紀大嘅時候，好理想嘅生活就係呢啲，唔會話即係話我又要去邊度買啲乜乜乜，買到都。屌都係咁啦，有啲咩想買啫？即係都唔係好需要。譬如阿寶寶龍咁，佢話去買衫，買嚟買嗰啲衫，同一個款式嘅差唔多都。而家直頭買一件衫係同一個款嘅，都希望立多幾件，因為驚第二個款唔啱著。 但你會唔會有呢個咩咧？即係譬如話呢、這個好多人，譬如話如果理想嘅生活裏面咧，最好就係唔使做資源，另外個户口仲有啲錢啦。係，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對生活冇乜安全感咁樣嘅咧？ 屌，生活 安唔安全感啊，睇你點睇嘅啫。嗱，好過癮嘅一樣嘢，我住屋區嘅時候，我覺得生活都有安全感㗎。即係你睇下你點睇啫，你放唔放得開你身邊嘅身外物嘅啫。你話哇係喎，突然間冇曬咁，屌你一剎那冇曬咧，有啲嘢即係你話阿哥安全感嚟自邊度？那個安全感嚟自你內心世界，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啦。好老實講，即係你話心魔現時十方地獄，你要冇安全感嘅時候，你個身有幾多錢，你都一樣冇安全感。你夠驚人飆心啦，即係你有多錢嘅時候，你夠驚人老笠啦，你夠驚人打劫啦。 但係女人咧，女人你會唔會覺得去到呢個年紀，到條賓州唔好嗌嘅時候，都係想越多越好咧？ 越多越好啊！而家好老實講啊，即係我身邊好多女朋友，有近排識咗個女仔喺銀行裏面做嘅。咁佢真係溜你去開房喎，唔係講笑喎。咁我話喂，我想錫你，但哇好喎、啊，係啦，唔係啊嗰啲咁，咁嗰啲寧願同佢傾下偈，即係寧願多個朋友傾下心事，好過開房。女人啫嘛，幾百蚊有啦，女人啫嘛，千零蚊靚過鬼火啦，雙飛澳門1580啦，屌，即係都唔望呢啲人哋仲專業做得屌。 其實好得意，我覺得去到我呢個年紀咧，我都係即係其實對性愛都冇乜要求，其實都只係覺得。如果可以維繫到一段好親切嘅關係咧，係個感覺都係即係咁樣會寧願係比起有性行為更加好咯。 啱， 即係當然有性生活就更加美滿啦。但係如果係冇嘅話咧，即係你可以同有一個女仔佢係溝通到啊，或者佢係幾了解你嘅話咧，咁樣都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 等於艾曼紐，艾曼紐喺我同牛醫生裏邊都係一個好好嘅紅顏知己。有一次我哋需要一個户口。去到睇一啲股票，咁啊，大家都上唔到網啊，嗰段時間，咁啊，得牛醫生上到網，咁啊，牛醫生咧就打電話俾艾曼紐，因為牛醫生又冇嗰啲咁嘅寫人股票户口嘅，咁咧佢間銀行 City Bank 嗰啲股票就唔係咁睇嘅，佢話，咁佢咧就打俾我，就打俾艾曼紐，艾曼紐就俾一個密碼我哋 lock 入去股票話，佢話嗱，你哋唔好做啲買賣啊，裏邊做乜？ 但係你有冇 check 睇到佢户口有幾錢咧？我唔係啊， 八個位啊， 唔係啊， 係啊， 咁犀利嘅， 八個位啊， 佢做過啲咩嚟啊？ 咩啊？ 佢做過啲咩嚟？ 個户口唔係佢嘅喎，但係， 哦係咩？ 係啊，佢係個户口佢老細啊，佢唔好喐啊，你哋，即係唔好再瘋狂買賣啊，八個位啊個户口，但係你諗下，你會唔會將一個密碼無啦啦俾我哋啊？佢真係驚你玩嘢喎，即係喺裏邊 set 嘢，你唔死啊？你唔使 set 啲咩救價，你幫我放撚咗佢嗰啲就跳樓啦嗰日。但系艾曼紐好信我哋，你谂下个信任程度去到咁样样，人生得一个呢啲知己，死而无憾啦，真系。即系佢净系俾两组密码你啫，佢汇丰银行要揿个手指仔噶嘛，佢话喂我而家揿个手指仔，嗰、那个密码系几多号咁样样，佢即刻俾你，你咪又唔够你睇咯。但系你唔好玩喺里边，咁即系佢信任我哋，我宁愿要呢种关系好过你同我发生一百场性爱，即系好理想。 怪之佢同你冇发生性爱啦。 就是因為我哋大家好信任啊，即係佢可以咁樣嘅，即係你唔夠膽喐啊！話睇完個户口，我真係眼都突撚埋出嚟啊！即係阿牛牛仲將個户口，即係嗰一個網頁整，咪可以咩 Control C 定 Control P， 咪將個網頁吸落 cap 咗 ，cap 咗嚟俾我睇。哇！屌啊老母， 屌啦！ 即係目定口呆，睇撚完真係。 即係其實咧，你發現咧，理想生活咧，同埋而家嗰種嗱主流嘅，即係主流嘅理想生活咧，都係同你使錢就會覺得開心咧，係有關聯嘅。即係譬如話， 唔係呢個亦都係事實，但係你睇下使得，即係一個人好得意嘅，花得多唔代表你有品味，懂得花。先是一個嘅品味嘅追求，即係你花得起唔代表你，即係你俾別人花得起唔代表係啲乜嘢㗎？好多人都俾人花得起添，但係唔代表呢啲係生活嘅品味，唔代表呢啲係生活嘅追求嘛。生活嘅追求未必係俾別人花得起，係你懂得點去花。 不過但係你追求過程裏邊咧，的確一定要使啲錢嘅，即係玩得識。如果你係想知道一個好嘅性伴侶係點樣，你最好就多啲去叫雞。 啱、 啊。你想知道點樣著衫先著得靚，你最好買過曬所有嘅衫、 啊。 你想知道飲酒點樣好飲咧，唔需要學噶。 係、啊，買過曬所有衫。 得咯。你可以透過比較辨別邊一支適合。佢、啊、未必係一支全世界最好嘅酒，但係嗰啲酒起碼最 中 意嘅。 啱、 啊。嗱、啊，所以一定要經驗就係要俾錢買啦。 有一樣有得意啊！理想生活，星期一聽日就即係9月1號。 啲細路仔開課。以前生活最理想係咩咧？翻學見到個大波插班生，哇！屌你老味！我話俾你聽，嗰陣時最好係咩咧？你知學校啲衫好撚薄噶啦，哇！翻學見到條女好大個波，好大個波，好大個波，個腦淨係啲波啊波啊波啊！到而家唔撚係。 喂，但係你有冇發現咧？我哋點解細個咧好得意喎？即係。千方百計咧，你都想去及下人哋對波咧。嗱，譬如話咧，有時會喺個吉甩底度及入去啦。穿過咗一個黑色嘅小叢林，又見到一個白色嘅遮罩喺度。又或者你從咧呢個女同學後面望住一個 H 字形嘅胸圍， 哇！即刻硬曬。 然後你就想象佢前面咧有兩個奪命雙攻。 而家硬啊條頸啊嘛，屌你吹簫都唔硬嘅而家。 但你唔覺得好奇怪？即係點解咧？我哋對波個興趣係咁濃厚。嗱，我諗咧， 我飲人啦，飲少。 我哋嘅觀眾咧， 啊， 即係除咗極少量嘅觀眾之外咧，冇理由唔會揸個波㗎。 係， 如果冇嘅話，大家成日揾隻手吸落個籮柚嗰度點啊？即係咧，其實波究竟個吸引力喺邊度咧？嗱，即係咧， 你唔信你地鐵揸下咯，地鐵成日都有呢啲咁嘅吸引力嘅嘢。 因為你覺得好古怪。嗱，波咧，你其實咧，波呢樣嘢慾望咧，就係佢就係最好解釋慾望嘅全部，我覺得。係。當你咧睇到嗰碟嘢好好食，你食落覺得好好食。你食緊嘅時候覺得好普通，最尾咧食完之後就覺得餓，即係你嗰種慾望就會消磨啊！你由你諗下，你對比咧，你食咗食之前同埋食之後嗰個慾望咧，其實係兩碼子嘅事。 係 揸波就係兩咁神奇嘅嘢，你未揸佢嘅時候咧，你覺得 好過癮， 好似好好揸咁啊！好似揸咗落去會發光啫， 屌你！ 屌但係你揸咗落去。哦，原來係 唔係？如果大家觀眾想揸下一啲真係一揸落去好特別嘅波，嗱，大家非常之簡單一樣嘢，你咧如果見到一啲小販管理隊啊或者市政喺你一邊，嗱、啊，之後咧再唔得嘅時候咧，就攞個身上面所有垃圾抌撚上地，佢罰你錢嘅時候咧，如果檢控官係女嘅，你上到上面之後就，喂，我想揸你個波喎，咁之後再揸落去，咁你咪覺得一揸落去，哇，過癮喎、啊，包你過癮啊，新聞。头条会卖啦，新闻透视会卖啦 ，YouTube 会追击啦，头版会上你个名啦。嗱呢啲咪经典啦。 但系点解咧？你有冇觉得诶？ 呢啲咪要有余韵啦。 嗱，即系咧，讲真，波我又冇你揸咁多啊，即系都试过揸过几个嘅啫。其实咧，嗰个即系嗰个趣味咧，嗱，你每一次波嘢你都一定会揸波嘅，系咪先？ 系。 你会有一次觉得、哦、我上次揸过啦，唔使啦。 唔系嘛，咁有分过性嘅，屌！ 你会觉得，你会觉得你揸波嘅时候，你系为咗令到佢得到某一种快感啊？定系你觉得哦，因为我上次有揸，所以我今次都要揸下咧？定系抑或你觉得 呢个一个完全嘅行动嚟嘅，等于你去做啲突击训练，或者系屌你老味嗰个盘多杀啊劫车嘅时候，啲特警冇嚟，喂，上次开咗嗰枪，今次冇开啊！屌你老味，冇啲嘢噶嘛，成个行动系一贯性噶嘛。 因为你揸波嘅目的系你个。获取快感啊，系咪先？咁但系快感咧会随住你嘅经验降低噶嘛？啱啱先嗱，即系呢个经济学都有讲啦。譬如话我而家俾一粒鱼蛋你食，咁、 啊、 你觉得好味啦？我俾两粒你咧，都好食。去到四粒咧，普通；八粒咧又一饱；十六粒就有啲就是、西粒你唔要啦。 系 ，OK， 即系欲望一定系呈一个抛物线嘅。去到最后嘅时候咧，你会一定会 fat 中，即系冇晒兴趣嘅。OK， 所以咧，你一定会根据你揸波嘅次数咧，而降低咗你对揸波嘅兴趣。 唔系，除非又揸好多次。 系咪啊？ 系啊，真系揸好多次唔想揸，屌你揸都唔想揸。 直接屌閪啦！ 唔系直接唔想啊，大佬连女人都唔想见。 会唔会啊？即系会有咁嘅情况啊？ 会啊！嗰阵时喺澳门做嘢咪系咯，啲即系成日都做，唉冇啦冇啦，大佬屌！今日做咩打机打机？ 但系你话波呢样嘢好神奇咧吓，即系点解你唔即系嗱？譬如话，就算你做过呢个行业啦吓、啊，即系对呢个女人已经系睇穿晒啦，已经。 啊、 即係傳說裏面有咩竹筍波啊，咩椒絲魚啊，咩呢、這個咩咩到咩 波都見過曬啦，真係屌！ 呢、這個又微絲血管波啊，乜撚嘢湯碗波、警鐘胸啊，乜撚都見過曬啦。 係， 你仲有冇揸波嘅慾望咧？ 有。 點解咧？ 唔係性慾係一樣嘢，好得意嘅，強而有力，定期回歸嘅。咁你如果唔係咁樣，人類嘅即係人類就會出現斷層噶啦。就是因為有性慾，所以我哋人類才不會有斷層啊嘛。 所以咧，其實 我哋成日咧喺個工作上面咧，我哋最怕係咩咧？就係、是、重複嘅工作。係。我哋都會覺得啊，理想嘅工作咧就係翻到去每日都有新嘅挑戰，或者 做愛咪一樣咯。即係你每日翻到屌條女都唔撚同。 但係咧，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佢最可悲嘅地方咧，你每日都想屌唔同嘅女，但係可悲嘅時候嘅地方咧就係合埋眼發現每條女都係一模一樣。即係你會發現 咧，呢樣你又錯啦，筍哥。喺性愛技術裏面咧，每一個人都唔係一模一樣噶。佢每一個嘅性技巧同埋每一個程序，都會係因人而異嚟到去由佢嘅性格表現到佢即係性愛上面嘅。 有啲咩分別咧？ 有啲人會含蓄啲啦，有啲人會顧慮人多啲，有啲人會顧慮自己多啲啦，有啲人會個技術好啲啦，有啲人會為你嘅感受而到落多啲嘅功夫啦。咁做愛係一個好得意嘅過程，亦都係一個好得意一 part 嘅環節。 其實佢都有啲似咧，我琴日睇咗嗰套咩《葉問前傳》啊，嗰套垃圾咧。 啊！ 開頭有一幕咧，就係阿袁彪同埋阿洪金寶兩個咧就合埋隻眼喺度打詠春 啊， 咁然後咧大家咧都喺度互相喺度揣摩緊對方嘅動作，但係就唔用眼睇嘅。其實我覺得做愛咧都多多少少似呢一種咁嘅狀態，即係大家係一個唔係，即係其實你呢、這個做愛係追影不追形啊嘛， 係啦，唔係啦， 即係你係喺中間咧，你去了解對方個感覺係點樣。唔係，係點咧？ 佛教， 點解我哋做愛講咁多宗教嘅咧？ 真係涉足神 秘。回教點睇咧？ 密多喺《波羅波波野波羅蜜多心經》裏邊，無眼眼舌鼻 鼻耳身耳， 無眼舌鼻 無眼耳鼻舌身耳， 無眼耳鼻舌身耳。嗱，眼耳鼻舌身耳六官係我哋喺做愛裏邊无一不能缺少的、我哋闻到气味 啦。我听啲 friend 讲，好多都系博嘢要熄灯噶。 屌，晒冷气啦，佢冷咗开冷埋射灯添，熄灯咯。 佢系 HR 眼镜啊！ 屌你戴埋立体眼镜开冷埋射灯嘅音乐啊！屌你老味。我哋喺六官里面包括我哋嘅皮肤喺做爱里面都系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冇一个活动我哋可以系咁噶，气味可以挑起我哋嘅情欲，视觉。我哋嘅觸覺，我哋嘅味覺，我哋嘅視覺，咁譬如我哋女人同男人一樣，我哋嘅性感係來自我哋嘅衣服㗎，我哋嘅吸引力。如果個個都係冇著衫，好似非洲嗰啲土人咁咧，你去酒吧我冇趣。咁咧就係因為我哋嘅衣著反映出我哋嘅吸引力。第二樣嘢，我哋嘅香味啦，每一個人嘅體味唔同啦，每一個嘅眼神唔同啦。交流當中每一個人的皮膚接觸的感覺不同，做愛是一個很得意、很得意的過程的。 做愛會不會習慣的呢樣嘢？ 做愛不會習慣，看你跟什麼對手。 如果對手是同一個呢？ 同一個，所以咪成日有些人中年性無能，就要挑起多啲新鮮感啦，買多啲校服啊，因為買多啲特別的嘢，玩一些未玩過的嘢咯。如果唔係，你個人就會很悶、很無趣。咁喺呢個事件裏面，其實你要花好多嘅心思，要花好多嘅精神同埋時間，去到令到嗰場嘅環節跳得美麗。咁你話理想生活，9月1號啊，最希望見到一啲大波學生妹啦。如果係學生嘅話，到我咁嘅到青年嘅時候，最好係咩呢？哇！屌你老尾左擁右抱啦，仆街！屌你老閪，又揸下跑房跑啊，房車跑車啊！屌你老尾，得閒幾條女啊，唔使做二世祖啊！ 我而家冇曬啲慾望，真係即 係 咧。 唔係我哋冇曬啲慾望，點解呢？就係、是、因為我哋知道咩叫理想，咩叫夢想喎、啊。 我又唔係即係嗱，講真的，要買架車都唔係好困難。 係 即係其實養架車，你話問問邊咩？如果好想嘅，亦都可以負擔得到。 係。 即係呢、這個，但係個即係但係再 in deep 啲嘅就係我其實我冇一種，我唔係話有佢當然會為我提供一啲方便啦，但係我冇一種慾望想擁有呢樣嘢。 你發唔發覺咧，筍哥到我哋錄咁多年啦，我哋五年啦，原來錄音錄咗，我哋喺呢幾年裏邊有一個字係陪住我哋幾個人一齊長大，但係我哋係唔覺嘅一個正義。我哋嘅生命開始靜落嚟，我哋嘅人生開始靜落嚟，我哋嘅理想開始靜落嚟。 嗱，但我哋嘅夢想冇開始靜落嚟，我希望即係都搞下呢個即係政變啦。第二樣嘢，我想炒個政府翻嚟做。 其實係個理想係真係有啲靜落嚟。 原因就係我哋知道有啲嘢係我哋得到，有啲嘢係我哋得唔到啊。呢個世界好現實，有好多同學仔成日問我哋：，喂，我哋喺社會上邊我哋要點做先可以提高一個層次？我哋想點做先可以有一個夢想？我哋想點做先有一個理想生活？我就想問翻你哋每一位。你哋想要点嘅时候，好多嘢都系好相对嘅。你只要喺内心世界里面唔好令到自己难受，唔好 set 得太低啦。当然啦，啊，屌你老尾狗护士咁讲，你都戆捻鸠噶，冚家铲，你不如分家一支持我，唔系叫你咁。每一个喺香港嘅人，亦都唔会想咁。每一个有志气、有动力去生活嘅人，亦都唔会想咁。但系希望将你哋嘅生活，或者将你哋嗰个嘅梦想或者理想 set 得貼近現實少少，你就會開心，你就會覺得生活好富足。我哋個平靜嘅心態嚟於呢一度。以前我哋個心態細個嘅時候，哇，初生之族，屌你老尾又要呢啲又要嗰啲。到你幾年嘅時候闖得幾年，你發覺有好多嘢，唔係話你單方面一廂情願地要咁，就一定會係咁。 因為你其實咧，你可以留意到係成個配套嚟嘅，即係當你發現咧，以前你入到餐廳嘅時候咧，同女朋友好多餸你叫唔起， 係 嚇，然後咧有幾碟叫唔到，跟住然後咧你然後咧就係覺得只可以叫最 minimum 一人一個碟頭飯，然後咧加多杯嘢飲，再要加冰嘅時候咧，俾多兩蚊，你心裏邊就如果唔加就好啦，暗地裏同自己講咗聲咁嘅説話。咁然後咧，到你揾到啲錢啦，咁你一説前次啦，然後叫多幾碟咁樣， 冇食嘅屌， 即係咧食唔曬， 一日食唔曬。記唔記得我哋嗰次去某茶樓元朗附近食嘢？你個仆街一個，哇條魚咁撚大條嘅，係咪同你啊？之後再叫其他嘢要猜撚咗佢食，食到要猜啦，幾撚折墮屌你！ 你又再諗啦，即係咧可能係我冇啲咁嘅經驗啊。 冇上次咪同。一齊猜撚咗嚟食， 唔係講定，即係講搞嘢咁樣。我啲有啲朋友仔早年咧好中意去東莞玩嘅，他們咧可能一段時間裏邊有表演二三十個花式啊，有咩飛天含撚嘴啊，又呢、這個咩屌閪凳啊，又咩紅線，又咩、啊？ 哎，我試過呢啲啦，屌你入嚟好似馬戲班咁撚樣啦，佢入到嚟就表演，我就話屌你嚟真嘢未啊大佬？ 我個 friend 話咧係有張點心紙俾你， 係啊踢噶嘛，屌！ 跟住然後咧。去到年紀大咗，聽啲朋友大部分都係返璞歸真啦，即係呢、這個啊，有個最好咧就食娘家，翻到有個老婆問候你嚇，跟、住然後咧或者再唔係嘅，即係寧願走出去呢、這個喺香港度揾個師奶吊兩隻， 唔係， 跟住然後俾人錫下咁樣， 係啊，最緊要俾人錫， 即係咧，然後咧發現咧就係揾到內心真正最需要嘅嘢咯。 所以情婦嘅吸引力係好偉大，嗱，我有情婦，情婦嘅吸引力係咩咧？情婦嘅吸引力，佢亦都有老公，佢好明白你嘅處境喺邊度。佢有需要嘅時候，最需要嘅時候唔會揾你，點解？因為知道你俾唔到人出嚟，無謂大家相同噶，啱唔啱先？等於而家情婦同你講：，喂，阿筍哥，我屋企發生咗咩事？之前夜晚三更半夜，老婆喺身邊，你玩鳩我咩？佢就明白呢一點，所以喺最困難嘅時候，佢唔會揾你噶。喺咩時候揾你呢？大家需要傾下偈，咪揾下你咯。 係咯，跟住然後你講緊話。着衫咁樣，你初出嚟工作嘅時候，未出嚟做嘢，屌咩成日爛身爛世，想做得好啲都唔得，係咪？到你有咁嘅條件嘅時候，發現啲衫太貴啦，我梗係。不過但係咧，你都可以有一兩套衫著得時正一啲。 唔係，我到而家咁嘅年紀，發現咩咧？個肚腩突撚咗出嚟，咩衫都著得冇曬。 即係咧，你喺中環咧見到唯一一個人咧翻呢個高甲級寫字樓著拖鞋嗰個就係我咧。 即係咧，我話俾你聽，能夠翻甲級寫字樓著拖鞋嗰個一定高層之中嘅高層嘅。你見嗰啲低層著拖鞋翻工尾俾人屌撚到瘋咁咁啦。 你到發現咧，其實喺你工作上邊咧，其實。 你听我讲埋先，我有一次同阿邓公子去买表，咁阿邓公子系一个花得起，亦都好有品味嘅人，喺我心目之中呢个系英雄之中嘅英雄。咁我哋着到牛几粒记咁去买嘢，咁我哋不嬲牛几粒记啦，但系邓公子嗰啲牛几粒记就唔系平嘢啦。咁佢啲牛几粒记好捻贵嘅牛几粒记啦。咁话说我哋去中环买嘢嘅时候，个 sales 讲咗一句说话，真系令到我对 sales 呢个行业目定口呆。佢话。啊，兩位公子係咪喺呢頭翻工？ 我哋話唔係，不過我哋翻工即係著得casual 啲。哇！能夠有咁嘅使費，著得咁 casual， 你哋幾位一定係高層之中嘅高層啊！咁啊係喎，邊啲人翻工可以牛幾粒機，又可以喺食飯時間或者喺啲 office hour 出嚟買嘢咧？高層啦、 啊！所以咧點講咧？即係你發現咧，其實咧，所謂個慾望變得靜落嚟嘅時候咧、其實係伴隨住喺你嘅生活裏邊其他嘅範疇裏邊咧。你都已經唔覺得好有趣味啦，即 係 你每一個部分咧，即係同你最即係點講咧，佢已經唔係好似真係咁有趣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會諗啦，其實我要咁多嘢做咩咧？ 係呢個係真 的。OK， 即係你發現，因為你要攞多啲嘢嘅時候咧，你就需要付出多啲啊嘛。咁但係你本身上邊，你根本就唔需要咁多嘢嘅。 啱，擺屋企擺咁多嘢做乜撚嘢啊？ 所以。同時咧，我就本來就唔需要付出咁多、然後咧我就已經 OK 啦咁樣。咁同埋咧，我尤其係譬如我呢個年代啦，就唔係你嗰個年代啦，即係喺個社會上面嘅機會的確係少咗。 係 嚇、即係冇咗嗰啲話，哇！老闆 send 你去日本 train 半年。 哇！老閪都唔好去啊！話俾你聽。 咪而家冇咗啦，即係咧。然後翻到嚟嘅時候咧，就然後你就會升去咩位置，保證你會有個咩嘅條件、咩薪金，冇曬呢啲咁嘅嘢。 係 嚇。咁樣而剩翻落嚟嘅就係戇鳩鳩咁打份工，餓咁樣又個日個日咯。咁我諗你大家望清楚個真實嘅處境嘅時候咧，你就發現我攞嘢少啲，我自己覺得開心啲，反正慾望又低啲，咁所有嘢都好啲。 同埋一樣嘢，你發覺而家嘅生活咧唔同咗以前啦。你要得到有啲嘅嘢，你好似阿筍哥講，第一呢個係配套，第二樣嘢你嘅付出係多到你唔肯信。我話俾你聽，有一個嘅朋友我認識咗好多年嘅。咁呢個女仔咧，而家即係幾間即係一啲嘅幫人做嗰啲男士化妝公司嘅老闆啊。咁你諗下，同筍哥咁上下年紀，能夠坐到呢個位啊，真係好堅啊！但係佢背後付出嘅就真係即係好辛酸。第一，你要陪老細上床，個老細玩啲嘢，你可能未必接受。第二樣嘢，你唔好諗住嗰啲老細個個都玉樹臨風嘅，老撚個老坑噶，屌你老味！喂，舐下屎窟窿啊！你唔舐啊？ 屌！你講邊個歌？女仔係邊個啊？唔識喎。 咩啊？我等間講 off mic 講俾你聽啊！即係有好多嘢嘅付出係，即係佢付出咗，即係佢當然有當時我哋傾偈之前，即係佢有時會有透露嘅，要陪個老細點點點點，但係有啲你唔可以唔做。即是你在那個位置你焗做，但是有得有失咯。即是你覺得你自己間屋要面對呢個維多利亞港的話是開心啲嘅，咁你咪睇到海景係開心啲，你咪付出。但係我話俾你聽，你翻到屋企都應該唔係海景嚟啦，夜晚黑都應該屌你老咩，日頭啊大西斜，夜晚黑你又唔得閒，因為你酒店度服侍個老細，屌你老咩。 大家都要諗清楚咯，即係其實當你發現到。其實你要想清楚咧，即係所有人嘅賺錢咧，你都要計一條數，就係、是、咧你需要賺幾多 啱 嚇。咁、你需要賺幾多，你咪計自己付出幾多咯。即係當你最笨柴係咩咧？就是、我不停咁揾，但我唔知道我想攞啲乜嘢。 係係。 因為錢咧，只係得一個用法嘅啫，佢就係有交易作用。 啱，同埋換開心嘢翻。 係咯，如果你其實冇諗清楚你要嗰嚿錢去交易啲咩嘢嘅話咧，即係本身你係唔需要揾咁多噶嘛。你揾多咗，其實係咩？你蝕銀咗。 牛狗咪咁咯，牛狗成日都蝕噶，屌佢揾緊咗錢，之後咩用啊？ 咁同埋咧，仲有一點咧、就是，就係我諗好多人都有咁嘅經驗噶啦。 好，你排換都係棺材車， 係嘛？好勁啊！ 屌你啦！今日先落去，同阿牛牛傾下偈，因為今日見到牛牛，但係佢唔得閒上嚟錄音，因為真係好忙。佢換撚咗架車，架車同黑箱車咪一模一樣，真係成架黑箱車咁撚樣。我話你好買唔買擺咁買撚屌車，屌你老味！ 因為你其實咧，你譬如話而家嗰啲工咧，好多都係譬如話原本俾13000人工你，跟住然後升你職13500，仲撚到你撲街。之後咧，其實咧個事實就係，當佢要去升你職嘅時候，好啦，你賺多獎嘅時候，佢亦都俾多啲你。但你兑換翻嚟咧嘅，即係你要付出嘅努力更加多嘅時候，你兑換翻嚟嘅嘢就會好少。 啊， 係啊，好似所以咧，你有時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經驗啦。 身邊成日會聽到啲朋友話，我寧願唔嫁唔升職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 同埋咧，我唔知道好似話香港咧嗰個税收啊，税制，譬如話咧，你知啦，你份人工有 16.5% 係政府噶嘛。 係啊係啊。 如果你去到高一個層次嘅話咧，咁你就會再會累進税制，會再加多少少噶嘛。咁所以啲人話好似話揾到18,000咁上下咧，如果佢加人工唔係一加加多啲嘅話咧，咁你不如報價俾我。 係啊，因為你交税交撚。 因為交税交撚埋。 同埋我哋呢行好得意啊！ 又交税咯喎，今年。 屌佢個老母！我交上收兩張税單，我話俾你聽，今年仲衰，白色嘅，唔知係咪送喪。咁咧，佢老母放閪啊！有個就銀行嗰個女仔同我講：阿九護士，喂，我收到退税喎，發達啦！你今年有退税，咁我死望難望，一有税局張嘢嚟一開，我屌佢老母交税唔係退税啊！真係佢老母係啊，年年都要交税。嗱，咁我講開我哋呢個行，有啲人咧升一職之後咧，成日都同我講：嗱，我呢個職位係護士裏邊最低級。咁有啲人升咗一級。之后咧就真系读 OU 升一级，嗰人就成日同我讲，我希望唔升职，点解咧？升一职之后咪做多啲嘢？我哋呢啲职位，屌你老母对我冇要求啊，大佬，你对我有咩要求啫？洗刷抹刮做足，你仲想我点啊？阿伯话开会你唔去啊？我够胆去啊！但我唔系讲你嗰啲嘢咧，去捻到我咪咁讲，你都戆捻鸠啊！真烦工，屌你老母病人医得好，你都傻嘅你都。我应该香港啲医院打直入打横出咁就医疗改革啦。嗰阵时仲俾人入去公立医院啊，医院边会爆煲啊？啱唔啱先？你叫我讲，我梗系讲呢啲嘢啊！但系啲人唔敢叫你开会啊，大佬。你呢个基层护士，大佬怕捻咗你啦！你发表完呢啲伟论之后，你冇结果噶嘛？你亦都冇效果噶嘛？我升捻咗职唔系啊，大哥，我有效果噶，即系一样啫嘛。所以有啲人宁愿唔升职。好老实讲，喺升职里边，或者理想生活里边，有好多人要求权力。权力系一样好得意嘅嘢嚟。权力，你想一个人腐化俾两样嘢佢就得噶啦，一钱二权。一个人有钱，生活无忧，佢就会好腐化。一个人有权，佢亦都好腐化。睇嘢永远执埋一边，或者永远夹埋咗喺一个角落头里边。咁你如果想人死，你俾呢样佢就得噶。但系我话俾你听，喺生活中喺生活当中，如果你想挣挣扎扎，好辛苦去求呢样嘢嘅话，我麻烦你放低啦。因為你得翻嚟，亦都係一個好痛苦、好痛苦嘅經驗。 同埋仲有啦，呢、這個即係嗱，講老實，權呢間嘢咧，完全冇咧就冇玩嘅，即係做人，即係你最好咧就係、是，因為你完全冇權嘅話咧，我即係點講咧？做人總係要有啲人俾下面嘅。 即係好老實講啊！你話權力外賣仔啊，夠冇權冇勢啦，啱唔啱先？ 外賣仔好有權嘅、 啊。聽我講啊，做外賣仔，我覺得一個好有權力嘅。專業嘅即係工作嚟㗎，你老母都讀談落嚟俾你打下啦，點解做外賣仔咁幾撚好玩？我話俾你聽， 即係我意思係話咧，即係做人最好就中即係中間啦，即係你話喂，你做大佬嘅、全間公司你孭曬，你乜撚嘢都話曬事，屌喂大佬，你權力大，你責任都大啊嘛， 係啊， 所以做二佬最好啦，屌你咩冧嘅你嘅。 啊！屌你有咩事喂，大佬 系啦，所以咧我而家都系好享受，我而家只可以做二佬嘅。 系有咩事喂，大佬嚟喂。 钱啊，最多你搵咯吓，跟住然后呢、這个总之我个人有钱就得噶啦，我都愿意甘心做个小职员。不过如果有咩事嘅时候，最好唔好我上身咯。 啱。 即系咧，其实所以做人咧，如果做刘备就惨啦，做诸葛亮就顺啦。即系咧，鸠噏又有我份，做又冇我份喎。 啱啊！ 做嘅时候系嗰啲咩关羽、张飞嗰啲去做嘅啫。 哇！原来唔捻得噶，做完之后讲啫嘛。屌你，原来真系唔捻掂嘅。屌， 做又唔好系我做，噏就由我份噏。啱啊！然后咧，只镬就你嘅。 等于门多晒爆门嗰单嘢啫嘛。嗰啲柒头皮叫佢屌你攞啲锤仔去爆门，啊爆唔开嘅。讲嗰个咪得咯。喂，屌你攞作噶啦，佢屌你咪冲入去。吓，唔得噶。 所以咧，即系正所谓名利之心就不可。冇 啊！ 完全冇咧，又系好冷门嘅，系咪？你成日长 尹光讲嗰句说话、求名求利求财求己不求人，真系噶、出嚟做嘢，我哋系求名求利，求财求己不求人、你如果要求人，好卵惨。即系有好多啱啱即系暑假啦，有好多完咗。都要出嚟社會揾食嘅孩子，我想同佢哋講：你有好多時候多啲去靠自己，增值係嚟自自己嘅， 你咩叫增值？唔係話啊，係我讀好多個學位叫增值，有好多時候有好多經驗係叫做增值。 嗯、 即係你有好多時候年青嘅痛苦、年青嘅一啲嘅磨練，就叫做自己嘅增值。唔係話啊，係我去讀十個學位，去讀 但我又有另一番説話咧。 喂，揸住先得唔得啊？ 俾啲呢個出咗嚟一陣出嚟嘅後生仔咧，如果長時間靠自己嘅時候咧。都唔得嘅，你就要開始學識借勢。 啱、 即係咧揾個大啲嘅碼頭，然後周圍交面上話俾人哋聽如何勁如何巴閉咁樣。 係。 咁然後咧等啲生意遊埋你身，跟然後仲要係扮到一面茫然咁樣。唉，點我幫你唔到？ 你嗱呢啲係騙徒啊！阿筍哥以前一條細惡，而家真係大惡啦！屌。 即係點講咧？點講咧？其實即係人哋個牌子已經經營好咗啦，你喺呢個牌子裏面如果做到阿二或者阿三嘅話咧，嚇人哋唔睇你真面睇佛面啊嘛。咁但係你都知道，反正生意最尾留喺你公司嘅時候，你都已經揸住咗我佛面啦。唔係你都揸住咗我真面啦，屌咁你用盡我真面啦，係咪先？係。係啊，即係咧，如果呢個年呢、這個時代咧，我哋尤其香港咧，唔識借勢咧，都幾撚大鑊嘅打工仔。不過呢個比較複雜，我諗可以開一集嚟探討一下。 喂，都好，下一集講 借勢啊！ 喂，好，一於今集啦，拜拜。 拜拜。